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35.我们今天要上第35课，可是我们这一课呢也是一样介绍物主代词，就是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他们这些代词做形容词以及名词的形态，当然包括用法啦等等。我们在上一次呢教到我的叫 my， 或者要放名词 my car，另外呢也教了名词形态叫 mine M-I-N-E， 快速的复习一下， This car is mine， This is my car， That car is yours， That is your car。 而我们今天教的呢是 his， 它的形容词也叫 his， 它的名词也叫 his。那女孩子的她的呢用 her 她的，她的名词形态呢则变成 hers， 要加个 s 了。 his 呢不管有没有名词它都是 his， 是相同的，但是 her 后头必须放名词， hers 后头就不需要加名词。好，等不及了，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这一课，也是蛮简单的。 That is John's house， 你看那是约翰的房子。 His house is big and fancy， 他的房子是又大又华丽， fancy F-A-N-C-Y， 豪华的华丽的叫 fancy。 好，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前面就已经有一个所有格了， That is John's house， John 加一撇加个 S 就是约翰的， Peter 加一撇加 S 彼得的。那如果就用代词来表示的话，所有格就用 his， His house 最后都加了名词，他的房子是又大又华丽， is big and fancy。 然后我们就知道 This is Mary's house， 这是玛丽的房子， Mary 加一撇加 S 也是所有格。好，这是玛丽的房子， Her house， Her 或者叫必须放名词， Her house is small and cozy，small but cozy， 他的房子是很小但是却很舒适。 cozy 就是我们上次教过的，上一课教过的 comfortable 的另外一个字 cozy， cozy 跟 comfortable 是一样的意思，不要念成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你也可以用 cozy 这个字来代替。它虽然小但是却很舒适，里头呢有很柔软的沙发，还有小小的音响，同时它还有一个呢自动咖啡机。哇哦，没事玛丽就躺在这个沙发上呢，就是好好的的啜饮着咖啡，然后呢听听音乐。你想想看，约翰的房子空空荡荡的， 大是大，里头呢那么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舒适的一种 feeling， 这种感觉找不到 feeling。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玛丽的房子还是倒是让我喜欢。所以我们接着讲， John has a big house， 约翰有个大房子，没错。 But Mary doesn't envy him， 可是玛丽却不羡慕他。 Envy， E-N-V-Y， Envy。 But Mary doesn't envy him， Envy 这个是很棒，羡慕。好，玛丽并不羡慕他。好，She doesn't like his. She likes hers. 她不喜欢她的房子，她喜欢她自己的房子。She doesn't like his. 这个 his 呢，就是名词了。她后头啊，这个 house 可以省掉。She doesn't like his， 也就等于 she doesn't like his house. She likes hers.我们中间呢，因为这两个句子啊没有连词连接，我们将来还会教连词，所以我们就用了分号，也有人叫半支点符号。你看一个句点下面再加个逗点，这个符号很重要，否则你打一个句点或者一个逗点，你打一个逗点的话，变成这两个主句没有连词连接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这些小地方我都会告诉你，以后我们再慢慢的教，急不得，一步一步这样学，好不好？ She doesn't like his， 也就等于 she doesn't like his house。 She likes hers， 这个 hers 后头就不能放 house， 这个就是做名词用，也就是做代词用，就是这边就等于 her house， 用 hers 就好了。所以今天的这一课非常的简单，我来念一下，我们大家一起跟读。 That is John's house. His house is big and fancy. This is Mary's house. Her house is small but cozy. John has a big house, but Mary doesn't envy him.She doesn't like his. She likes hers. 在这里头我已经埋了一点东西做伏笔。你看在后头 John has a big house， 逗号或者是逗点， but 这个就叫做并列连词，但是用它来连接另外一个主句，造成一个长的句子。所以以后我们可以从短句慢慢慢慢变长，以后我们还会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分词这些东西，急不得，慢慢来啊。好，我们做最后一遍跟读。 That is John's house. His house is big and fancy. This is Mary's house. Her house is small but cozyJohn has a big house, but Mary doesn't envy him. She doesn't like his, she likes hers. Can someone